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敢谁敢这个必须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直接走。 真的希望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京城相声小剧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瞧他们来了，争取精英小剧场， 我是姜昆。 北京德云社， 我是李菁。 曹云金。 海淀相声俱乐部， 我是徐德亮。 挚友相声俱乐部， 我是张博鑫。 笑声客栈相声俱乐部， 我是贾玲。 我是白凯南。 嘻哈包袱铺，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我是金斗。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我是雅娟，依旧带着您不花钱不跑腿儿到现场去感受一下相声的魅力。我们今天选播的依旧是在丰台相声乐院举行的纪念侯耀文逝世三周年的专场演出实况。 今天呢，这个活动来了很多的相声名家，一个冲的呢是侯耀文老师，主要冲的还是贾伦，因为他是侯耀文老师大徒弟，今天又当选了丰台的曲协主席，所以呢咱不能饶过贾伦，得让贾伦给咱们来一段，好不好？好吧。贾伦呢当今是相声界的中坚力量，他的搭档叫连春建，哥俩有一拼。连春建没上来哈。 啊，我先上来 了。你先说。 我先说。 你先抢着说。 那没错。 你先说，你说完了。 我一桌。我一桌。 我跟你说什么？ 您不跟我说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光临。大家知道我是一名逗哏的相声演员，但是今天为什么站在这个捧哏的位置上？因为大家知道我的恩师侯耀文先生有很多的传世佳作，有很多的经典的作品，有一段非常有名的相声叫《楼上楼下》，这段相声是以唱为主的一个表现形式。大家知道我的嗓子不行，但是我的搭档大家都知道嗓子非常好。这么着，今天让我的搭档来逗活我，来给他捧哏，掌声有请连春建。谢谢大家，谢谢。嗓子非常的好，这个人但是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唱歌的时候您得鼓掌，一鼓掌他就唱，人来疯就说的是他。你看， 有了吧？ 啊，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丰台是个好地方。 山清水秀，鸟语花香，丰台的小伙子 怎么样， 个个都是我兄长。 好， 丰台的姑娘 啊， 个个都是我对象 啊。 不是， 我们领导在下边可坐着呢啊！ 我唱错了，一激动唱错了。 那应该是 个个长得都漂亮。 这么说就对了， 你看啊 啊， 现在是不分男女老少 啊， 都喜欢听歌唱歌。 没错， 后来我就研究了。 研究什么呀？ 我发现唱歌真有好处。 有什么好处啊？ 尤其是未婚的青年男女 啊， 唱歌能够谈恋爱搞对象 啊。唱歌能谈恋爱搞对象？ 你不信？ 没听说过。 你看我们楼上有一对青年男女 啊， 就是通过唱歌曲谈恋爱。这不是五一结的婚吗？ 真搞上了。 啊，就是唱着就搞上了。 真的 啊？ 那您得给我们说说 具体的，介绍介绍。 对呀，啊，对呀，啊。 那我给朋友们说说 啊 我们这个楼 啊 四层住了一个姑娘， 叫什么呀？ 芙蓉，今年29岁，还单身一人呢。 那是嫁不出去啊。 一层住了个小伙子叫犀利哥。 等会儿这俩怎么凑一块儿去了？ 那谁知道啊？ 那凤姐没跟他们掺和掺和？ 那个就找那谁去了？ 找伪娘去了？ 没有，找贾俊鹏去了。 你们这楼上怎么都住的是这人呢？ 这你甭管， 哦， 他就赶到一块儿去了。 哦，那 是不是？哎，这犀利哥31岁，还光棍一个呢。 对对对， 两个人就这么唱啊弹，哎，就成了。 真的 啊？ 他们是怎么谈成的呢？ 你看那天啊 啊。 这个谁呀，啊？芙蓉下班回家， 哦， 回到家里没事摆着照了几张照片，啊， 您这动作不像，行了， 啊，就这意思， 就这意思啊。 照了几张，照着烦了， 烦， 一想自己都29了还没人呢，心里烦，嗯，就哼唱了一首流行歌曲，把他这个心里烦都唱出来了。 哦，给唱出来了 啊？ 那他是怎么唱的？ 我给大家学学啊。 您给来了。 哦，动作就甭学了， 啊，对对，您就好好唱就行了。 是，就是他很委屈，跟家哼哼唧唧就唱上了。 您唱着。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姑娘我今年29，孤身一人多么忧愁，没有对象和男朋友。 你养条狗不完了吗？ 不挑你的模样，不挑你的个头，只要你对我好，永远不分手。只要你对我好，永远不分手。 这歌谁听了都是凄凄惨惨的。 哎呦，这歌声啊，顺着四楼呼呼悠悠，呼呼悠悠就飘到了3楼， 飘出去了。 从3楼又飘到了2楼， 嗯， 从2楼啪叽就掉1楼了。 带着降落伞下来的吧？ 您说怎么那么巧 啊？ 正赶上1楼这犀利哥捡破烂回来，一开窗户把这首歌接着了， 还给接着了 啊？ 他接他干嘛呀？ 哎呦，接着这歌高兴啊。 怎么呢？ 哟呵，这字儿叼着烟啊。哟， 嗯， 呵，我们这楼上还住这么一位姑娘 啊， 嗯，我怎么早没发现呢？ 那要是早发现了呢？ 说不定我们那小三儿都打酱油去了。 没那么快啊。 不是，他呢也冲姑娘唱了一首歌。 哦，他给姑娘还唱歌了。 对呀，啊。 那他唱的什么歌啊？ 我给您学学啊。 您给来了。哎，还咳嗽干嘛呀？ 给姑娘发一暗号。 哦，告诉他， 哎， 引起注意。 对对对。 哦，那犀利哥赶紧唱。 楼上有个姑娘，至今你没有对象，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 吓得小伙儿，我处境也不好，嗷嗷嗷，下雪了，天冷了，天冷没人给我做棉袄，下雨了，天热了，天热没人给我戴草帽，戴草帽，楼上有个姑娘，楼下有个小伙儿，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什么呀， 楼上的姑娘愿不愿意和我好啊，姑娘啊姑娘，我要和你搞对象。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犀利哥要疯，我看这是 底气足啊。 是啊， 这歌从一楼层上四楼了， 窜天猴。 芙蓉听到这首歌不高兴了。 哟，有什么不高兴的？ 生气了。 为什么呀？ 哎呀，这谁呀这么讨厌 犀利哥？ 人家心里烦刚唱了一首马上给您接了一首，人家歌是给你唱的吗？真讨厌，讨厌的很，很讨厌。 你烫着了是怎么了？ 真想跟人谈假想谈呢？ 真想谈呢？ 真想谈，那你得听着我的条件。 还有条件呢？ 说着话芙蓉把窗户就给打开了。 哦，打开窗户 冲小伙子唱了。 哦，怎么唱的呢？也有暗号啊。 我低头伸出了手，向你提出我的要求，你要是同意咱就谈，不同意就滚蛋。 好嘛，骂上了。 钻石戒指要风光，进口的汽车住洋房，结婚以后自己过，不要你的爹和娘。 够狠的。 哎呦，这歌声从四楼又呼呼悠悠呼呼悠悠飘到三楼，从三楼又飘到二楼，从二楼啪叽 啊 又掉一楼了。 又掉一楼了。 哎呦，犀利哥一听这首歌当时生气了。 那谁不生气啊？ 你这都什么条件呢？ 啊对呀、啊、 结了婚以后就不要我亲生父母了吗？孝敬父母那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 对呀、 啊、 对呀、 啊、你算什么东西呀、啊？啊，结婚以后不要父母我就要你。小伙子一生气 啊， 冲姑娘又唱上了。 这回唱的什么呀？您听这味儿都变了。 楼上姑娘，你听我说，你的条件实在多，我没有钻石，也没有那洋房，只有我的娘跟着我。不论是过去了多少岁月，我呢还得跟我过。楼上姑娘，你听我说，你的条件太缺德，不管是八百年还是一万年，你的对象找不着，找不着。啊呸！ 好，有志气， 解气不解气？ 解气。 这歌声从一楼藏又上四楼了， 窜上去了。 哎呦，芙蓉听到这首歌 啊， 不但不生气，反而不好意思的了。 怎么了？ 哎呦，我刚才那是唱歌跟犀利哥逗着玩呢， 啊， 没想到这傻小子还认真了。 谁都得认真， 这是多好的小伙子呀。 对呀、啊、 知道孝敬父母， 就是脏点。 那脏点没关系、啊、心灵美呀。 啊，对对 对， 要是结了婚对我就更没得说了、 哦、 这么好的小伙子我可真是打着灯笼都没地方找去、啊 嗯、 这么好的小伙子我可不能让他跑喽。 那怎么办呢？ 我得唱首歌把他给勾回来。 唱歌还能勾回来？你够贱的呀。 阿哥阿哥你别烦恼，阿妹我和你开了个玩笑，你呀啊什么条件我都那不需要，只要你对我好咱们白头到老。 有点意思。 阿哥阿哥你听到没听到，能不能上楼来 干嘛呀？ 咱们两个就睡觉。 没听说、啊、 接下来给您换换口味， 换一段单弦，单弦是一个古老的曲种。今天为您伴奏的是孙红雁先生，著名的单弦表演艺术家。孙先生也是当今的单弦圣手。那么为您表演的国家一级演员张韵华女士是单弦这个曲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人。我们有请张韵华女士为您表演北京小吃赞。 北京城有小吃，作风奇特要绝门儿。万紫千红。食品我还没向您介绍呢， 什么？ 那就是涮羊肉。

笑声客栈相声俱乐部， 我是贾玲， 我是白凯南， 嘻哈包袱铺，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我是金斗。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雅娟，还是咱们的四角城里听相声。接着啊，请您听听北京德云社的一系列演出。郭德纲从艺20周年的纪念演出的开幕式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昨天在下半时段，我们已经听了两个小家伙给您说的相声，郭德纲的义子和郭德纲的儿子。别看人家年纪小，相声说的还真不错。下面登场的就是郭德纲了，他和他的老搭档于谦为您合说一段论捧逗。 谢谢谢谢谢谢，刚才是我俩儿子 哎 给大伙说了一段， 是 今天能和儿子们一起演出啊，我是 你先 发自肺腑， 你先别往下 说，活活没死啊， 等会儿吧， 怎么了， 这里还掺和一我呢，嗯， 那是二的和三的 啊我是大的是吗，辈儿不一样， 争竞这个有意思吗？ 这倒说我一句， 谁大谁小呢？哈哈一乐的事儿是不是？ 哦，不管什么。 哎呀，说良心话啊，俩孩子挺可爱， 非常好。 当然还小， 是 有一个成长的过程， 还得摔打摔 打啊。尤其小陶阳， 嗯， 长得就这么好看， 是。 我在后边看着大屏幕，我心说，我说我别出去了， 嗯。 人家孩子多好看，我长得多寒碜，我 你 要个头没个头，要模样没模样，我是不是挺难看的啊，我好看吗，那你们还来这说实话我自个儿我也知道长得挺寒碜的是吧， 您别客气，您长得不难看， 你看就不是真的挺寒碜，我说两句话我都想死去了，真的 啊！ 人家电影学院一招生，我一看，哎呦呼，大姑娘小媳妇儿这俊的一个个的， 那是 啊、 嗯， 我说我这样的，干脆我死去得了， 真死去！ 我一回头一看，这样的还活着呢， 啊！您老拿我比喻什么呀？您我也没惨到那份儿上。 谢谢你给我的勇气， 看着我找着勇气了。 今天来门口好几个人问我， 啊， 说那是于谦老师吗？ 嗯、 啊，我说是。 是 说于老师是不是有变形金刚的血统啊， 啊，我长得是那模样吗， 我说你别瞎说啊， 嗯、 啊，但是于老师回头率是很高的， 都爱看我、 啊、闲着没事他到德云社站在门口站着 啊， 有观众就围着看， 围观了都， 哎 啊， 这河马做的真像、啊、 这嗨当河马那么看我呀， 啊，我门口有一个变态狂， 哦， 拿着一泼那个、一碗硫酸 呀， 逮谁泼谁， 哎， 跟于老走一对脸， 嗯，泼， 哦，这泼完了， 哎，泼完了，像话了，回来， 大伙都同意，都同意， 没听说吗？搁你嘴里我没有人模样了都。 实话实说啊， 啊， 你要说长得丑一点，还则罢了， 本身也不丑。 于老师的智力是令人担忧的，真的。 又从另一方面开始说，怎么令人担忧？ 我说的是实话。 什么实话呀？ 真的，就比如说啊， 啊， 我这脑子要拿出去卖去啊， 嗯、 啊，我这脑子值10块钱。 您也不高，值10块钱。 于老师那值1万， 你看看， 咱这没用过新的。 哎，我就没动过脑子是吗？ 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吧？ 哎，什么知道啊？ 其实小的时候也不错， 嗯、 啊，后来就出点小事故。 一直就不错， 我们两个学相声是一个学员班， 我们同班， 我是打天津来的， 对， 他在北京， 是 欺负人呐，小的时候横着了， 那守家在地就不一样， 傻混傻混的，你知道吗， 混倒谈不上， 你说我这个万里迢迢打天津过来容易吗， 不至于那么远，天津还万里迢迢， 我迷路了， 哎，这嗨 啊， 走到新疆去了 我来好，我提着包扛着铺个卷、嗯、 哦， 带着我应用的东西， 是 包里边什么都有， 嚯、 哦，我连哑铃都有， 哦，还健身 锻炼身体， 哦， 哦，搁包里。 上北京上学来吗？ 都得带着， 都带来了。 嗯， 老师告诉你那屋宿舍。 哦， 你跟于谦上铺下铺。 我们俩同屋 啊。他北京的，让他上边。 嗯， 你外地来的，你睡下铺。 照顾你啊！ 我一进门，人家撇着辣嘴躺下铺。 哎，抢吗？ 我说老师说了，我是下铺。 嗯， 去去去，上去！欺负人呢。 那时候小， 谁敢惹呀？ 啊， 答应吧。 嗯， 把自个儿这包铺个卷，咵都扔上面去了。 嗯。 上面没铺板， 哎，您这人太损了，我跟您说，合着我这包砸的是吗？我这样哑铃砸的， 损长大了叫竹子，知道吗？ 哎，对，甭说这个，您说话没谱。 所以说这么多年来我也是一种愧疚。嗯、啊，我说 什么， 我说怎么办呢，我说也得拉巴着一块吃口饭吧，是吧， 啊， 我说跟我一块说相声吧。 这合作吗？ 我跟台上我站不住，我说你扶桌子扶桌子。 你这 啊， 你就找我这特点是吗？ 害怕非得扶着桌子。 嗯、 啊、扶桌子这儿站着这么多年来， 嗯， 只能站在里边。他不能站在外边来。站在外边来、哎、观众就看见了，那裤子是湿的。 哎啊，我都吓尿裤子了是吗、啊、您那不能这么说话， 心情非常的高兴、 哎、您就拿我找乐挺高兴的， 你便宜。 您不能这么说话， 你行了，就你 没有，我就站在里头。 你干不了这个，实话实说。 怎么干不了这个呀？ 你斗不了根。 你呀、啊、轻视捧哏演员。 嗨， 老先生说那话你都忘了 啊， 三分逗七分捧，我站着主要那大头。 老先生也有喝多的时候。 啊，老先生喝多了说的这话。 哪老先生说的？来我们看看。 一直传下来就这么说的呀。 瞎话，他老这样，你知道，你甭往心里去，他们骗你，他们安慰你，你知道吗？ 不是安慰，打小再说我也学过逗哏。 那为什么让你站到里头去了呢？这不结了吗？是不是你逗过哏吗？实话实说，你斗过哏吗？ 哎，你要枪火咱们就可以说一说 啊。 我怎么没斗过哏呢？ 你怎么斗哏了？ 前一段时间我斗一次哏，你不是不在场啊，你都可以给我作证，你忘了吗？ 嚯，好家伙呀、啊、 什么好家伙呀、啊、 你还记着了？ 那有什么可忘的呀？ 好，这得找社会科学院的给你记到二十五史里边。 我那倒不至于，斗一回哏。 我承认有这么一回事儿。 你看说了没有？ 有一个药厂要搞一个联谊活动， 嗯， 跟患者们在一起有个小活动， 这叫联欢 啊。然后发一些个药物什么的 啊。 当时是找演员， 还是 说一段相声？ 嗯， 五十块钱， 钱倒不在乎， 不管接，不管送，不管吃，不管住，上75%的税， 啊， 还得早去一天帮着装台。 我卖苦力都挣不下来啊！这个 谁去？ 嗯， 于老师花2000块钱求那中间人，他去了。 我还给人2000块钱好处费， 成功了，去了，有这么一回。你还没 不是？你说话太损了，你这人 实事求是。 什么实事求是？你根本就不负责任。 怎么呢？ 这我就至于那样吗？ 你看这实话吗？ 嘿，我告诉你，这枪火， 谁跟你枪火？ 说别的我倒无所谓，说到专业。 你这 还没斗过哏。 别闹，你看后边有字儿。 我 啊，看见吗？ 你怎么了？ 你明年行吗？明年凑个整，你3周年咱们来回好吧？ 3周年，我就干3年。 一样，咱小茶陈的，咱来回，我跟你弄。 小茶陈干嘛？你呀、这么着吧，就冲你今天这话，咱不是抬杠吗？ 啊， 今天我斗一回哏，我来一回。 他们是起哄，你别听他们这个。 起哄我也来一回，让大伙儿看看。 你倒霉倒霉这上头，真的 倒霉什么呀？ 真看吗？ 你看， 你这现退票也来不及了。 退什么票啊？ 要知你斗哏，这不都得给人钱吗？ 我至于这么着吗？我 真的假的？ 当然，你别废话，咱就斗回去。你这少废话，咱先换过来就换过来。来来来，往这一站，这不就斗哏了吗？这有什么呀？这个一个桌子里边，一个桌子外的。 来吧，嗯， 来啊， 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 你来来来来 来吧， 你来。 今天呢，我给您说一段相声。 这个相声讲究是四门功课， 哎， 说学逗唱。 对， 这个说口齿得伶俐， 是 啊，包括这个学， 方言呢、啊、学个表演呢、啊、学个舞蹈啊， 咱又换回来了是怎么着？ 哎，怎么这么顺呢？ 那没法不顺呢，你老抢话说呀。 我说话也不行了， 你现在捧哏了知道吗、 哦、 少说话。 哎哎，好好好， 知道吗？ 少说话。嗯， 抢话 可以开始了。 今天我给您说一段相声，相声呢讲究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你要死是怎么着你？ 你干嘛不愿意？ 你不说吗？少说话吗？ 少说话也不能不说呀。我说什么有前言有后语啊。 问题是你不会。 怎么不？你老说我不会，我怎么不会？ 你会什么呀？ 相声的基本功课我怎么我都会。 你说吧，你哪段？来哪？ 咱就大段的贯口、绕口令、贯口活都会，怎么不会啊？ 不是你这你吃脏东西了是怎么着？你这是， 你这叫什么话？我今儿来了， 你会贯口吗？ 说出一贯口，你听听。 哪个呀？ 报菜名。 火， 好一个，这是典型的大段贯口，对不对？ 今儿你生日是怎么着 啊？什么生 啊？ 你老说话带损人的、 啊、报菜名不容易。 当然不容易啊， 大段的贯口好几百句，汤的汤汤 一口气， 行吗？ 当然啊。 和你看看，来 来一个，咱直接就入贯口， 这是呢、 啊、 来来来来， 卖力气吗？我请您吃饭。 不去。 我不去像话吗？ 不去， 不去不行。 你这不抬杠吗？ 废话，我请你吃饭，你不去，那咱这活还怎么说呀？ 那去不去呢？ 当然得去。 哦，好好好， 去啊！ 来来来， 我请您吃饭。 去 去 去去， 那你给我轰走了，你还去什么呀？ 你头里等我去。 什么头里等你去呀？ 这不说了去了吗？ 答应人去有这么说的吗？去 啊！去去。我怕你咬着我，主要是。 你去就完了。 去去去去，来来来， 我请您吃饭。 去你的吧！ 哎，像话吗？没听说过都。 你太难伺候。 有这么给人捧哏的吗？ 怎么回事啊？ 什么叫去你的？这就到底了，这个这到结尾了。 你看看，那你说怎么着吧？ 一对一句儿啊。 啊，行行行行行， 你去就完了。 嗯、那去去去去去，真难伺候。 那么费劲呢、嗯？我请您吃饭。 哎，可以，行吧、 哎、这就完了。 哎，你别说请我吃饭、 嗯、 你把那个菜名说上个三样五样的来，我就知你请客的这情了。 这就完了。我请您吃蒸羊羔。 这就吃不了了。 是我刚一个菜， 我带着饼呢。 哎，这里还有主食啊，怎么着？ 这多好，你看咱严丝合缝。 什么严丝合缝、啊、 你没掉地下、啊、 废话，我刚一个菜就吃不了，您这叫搅和知道吗？ 你不说有来言有去语吗？ 有来言有去语，我这是大段贯口，我这一个菜说上来，我后边就一串了，您这吃不了了，像话？ 不是，我怕你难受。真的？ 什么难受啊？一对一句您得说呀。 一对一句的 啊 大伙儿你们今天咱别闹，真听假听，让他说这个啊， 没有义德，这人大伙儿都愿意听的。我说 那那行行行，我给你透透 啊， 托付两句吧。这个既然是大伙儿这么认真的想看看于老师逗哏 啊， 嗯，我替他托付一下大伙儿。 行、 可乐也别乐啊。嗯，可以了，可以了。 哎，您这是给我托付呢吗？这个 可以了啊， 可以了， 没问题了。来 一对一句的说、啊， 你错不了啊， 不要灌口了， 来吧。 辛苦您呢， 辛苦辛苦不嘞。 昨天呢我到您家了。 到家到家不嘞。 我啪啪一打门呢，有里边出来一人。 出来人，出来人不嘞。 不是别人。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大嫂子，大嫂子不嘞。 问你呢，说你没在家。 没在家，没在家不嘞。 我就走了。 你走吧。 我走了。 你走吧， 你也活动活动吧。你怎么了？你要回去是怎么着呀？ 你这太难伺候了、 啊、废话，您这站跟秧打了似的。走走吧，您走吧。 什么呀您这是 有来言有去语一对一句的哪儿不对啊 您这叫搅和没有艺德我要这么给您捧哏您站在这儿照样也逗不乐观众 你要这样捧我就逗得乐大伙 这叫枪火 来回事吗 换过来呀、 啊、来呀、啊、 来呀、啊、 咱就试试 我看你怎么逗乐的 谁怕谁呀、啊、 来吧 我托付两句啊 又托付啊 到我了不可乐也乐啊！待会儿散了别走，咱们吃饭去啊！嗯， 真请客。 好了，我说好了，没问题了， 来吧。 辛苦， 辛苦，辛苦不了。 昨天我上您家了， 上家是上家不了。 啪啪啪一打门呐， 打门打门不了。 从里边出了一个人， 出了人出了人不了。 我一瞧不是外人， 嗯，外人不了。 问你说你不在家 没在家没在家 我就走了 走吧 我一出门看见一个人 看见人看见人 看见你爸爸了 看见我爸爸 你爸爸长得跟猪八戒似的 哎这就乐了哎嘿嘿、哎、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 别说了别说了 怎么了 怎么长我爸爸长得跟猪八戒似的 啊，你管他呢，就是一说一乐的事儿。 那不成， 嗯， 你到您这儿，您这么说，我到这儿我也这么说，也照样乐， 不乐了就 没听说过。 你瞧，你这不抬杠吗？ 在我这么说，他照样乐。 来回试试， 你 来来来来来来来， 猪八戒似的，像话吗？来，进过来的。 啊，没事，随便拍着玩。哎， 拍着玩像话，您给我拍回去了。 哎， 昨天我到您家了， 到家到家不累。 啪啪一打门，有里边出了一人， 出了人出了人不累， 不是外人，你媳妇儿我大嫂， 大嫂大嫂子不累。 问您说您没在家， 没在家没在家不累， 我就走了， 走了走了不累， 我出去拐了弯了， 拐弯拐弯不累， 我碰见你爸爸了， 不能，我爸爸死了。 你爸爸死了， 死了。 其实我爸爸也死了，刚才我忘了说了，你这，咱还换回来，你还这儿来， 我再来一回， 再来一回，再来吧， 我不信，辛苦您嘞， 辛苦辛苦， 昨天上您家去喽， 上家上家， 啪啪啪一打门呐， 门打门不来， 打里边出了一人， 是 出了一人，瞧不是外人， 外人不来， 哎，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嗯， 问你说你没在家， 是， 我就出门了， 哎， 我就拐弯了，看见你爸，你爸爸长得跟 猪八戒，好嘛，差点滑过去啊。 爸爸长得跟猪八戒似的。 别说了 啊， 就到这儿就完了。 怎么了？ 我爸爸也死了。 哦，你给害的呀？ 哎，什么叫我害的呀？ 你爸爸死了，你怎么那么兴奋呢？你看这高兴劲儿的啊，成功了这是。 我兴奋什么？咱就说这事儿，也死了， 也死的。 哎，你管怎么死的呢？ 灌点水啊。 就是死了， 死了。 哎，小别别了， 死了也看见了我。 死了看见了 死了不是不是你爸爸不是你爸爸、 啊、 是你干曾祖 嚯好这一点水分都没有了干曾祖 对我看我就看见了 没有 看见了你爸爸 干亲 你爸爸乐么丝儿的挺客气不是可爱 我爸爸 对对对对 你在哪儿看见的 镜子里头 对、镜子里头您照镜子看我爸爸 可能不是，可能不是 您这叫占便宜。 我看见了，我看见了，看真真的吧。 看见了也行。 嗯，看见了。 您说说吧， 你爸爸 看见了什么模样、什么长相、穿什么、戴什么？ 反正那是个老头呗，是吧？ 多大岁数啊？ 这73。嗯 啊， 84。嗯， 我爸爸进火坎上了是吗？ 爸， 73、84。 你爸爸大脸蛋子， 什么模样？ 你爸爸那脸臀围1公里， 臀围像话。 不是你爸爸，你爸爸没穿衣裳，对， 没穿衣裳。 你爸爸没穿衣裳， 光着。 你爸爸洗澡去了。 洗澡去 我在澡堂子看见你爸爸的 呵好没辙了跑澡堂子去 没穿衣服 没穿衣服 对 哦， 那就是你爸爸 怎么长相 他站池子那说话呢 说什么呀 哎呀天太热了带老猪也洗洗吧、 哎还是猪八戒 我问的是嘛内容啊 要行云流水的贯口 红丸子白丸子绿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各种 有韵味十足的柳活 讲奇幻那 有草根相声的代表 郭先生、 嗯、 为了找你我可费了劲了